想靠近你的脚步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条路，掩饰我的迷途，你应该看得清楚在你身边 只是一阵风也 就真正的自我。嘿，为什么停下脚步？生活中每件事都幸福，或许只是心跳的节奏，却可以令你起舞。嘿，也许该加些想象，换一换脑中的思想，即使只是一阵风也可以成为神话般的梦。嘿，为什么停下脚步？生活中每件事都幸福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嘿，也许该加些想象，换一换脑中的思想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嘿，为什么停下脚步？生活中每件事都幸福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嘿，也许该加些想象，换一换脑中的思想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嘿，为什么停下脚步？生活中每件事都幸福，啦啦啦啦。 要你忘了。 了我。 在静静的哭泣。既然说要分离，我就能承受这样的悲戚，再多说其实又何必，我也许伤心。生活总是要继续，不要再次给我你的同情。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多余而真心的安慰是如何折磨我的心？寂寞的骄傲是我唯一能够让自己掩饰尽伤悲的无情，一杯烈酒也可以温暖我的心灵。请不要再融化我凝固的心，

他们说的诺言，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留言，我知道我们不懂钱。般的深情若飘逝，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 星期六下午。下午 叫醒我。我不想只享受自由，当你的心轻轻回我。如果努力可以改变，我愿意试着去过新的生活。哦哦哦哦哦哦，记得等我一分钟，让别人去穿梭，让别人去沉默。 也许你在梦里，也许你。

每次辣，每次辣辣辣。怕辣，每次从小辣不怕，辣每次长大不怕辣，辣每次家人怕不辣，丢一张辣椒碰嘴巴。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每次辣辣辣，辣每次从来辣不怕，辣每次身心不怕辣，辣每次出门怕不辣，抓一把辣椒会说话。辣出的汗来看见辣也看见辣，辣出的泪眼泪也辣也泪也辣，辣出的火来火也辣也火也辣，辣出的歌来歌也辣歌也辣。每次说话火辣辣，辣每次做事火辣辣，辣每次待人热辣辣，辣椒伴他走天下，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辣每次伴他走天下。辣出的火来火也辣，又火也辣，辣出的歌来歌也辣。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每次辣辣辣，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辣每次辣，每次辣辣辣，更越辣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太耐，勾分开两日越不安，喉咙枯干，头晕声沙，疲劳空荡，我走失红困身倦地气压黑房，足足两日望天光，沿途心慌，全无星光，完全沮丧，我走失红只得见你可将我愉快释放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羡慕你总是说的那么模糊，模糊的对白只剩我在专注，我在解读，让你泪去自如是一种满足。你还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，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，你的温柔让我说苦就苦，你看得好满足。原来我们都是骗子，是后来厌倦了又不想说分开，一直还在那里的怪，多么不想待他，有多么不想傻傻的待。我们都是关心的，说来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，以为享受着那的澎湃。你好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，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，你的欢呼让我说哭就哭，看得好满足。原来我们都是骗子，是无赖，厌倦了又不想说分开，一直好在那里的怪，多么不想待他，有多么不想傻傻的待。我们都是关心的，说来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，以为享受着那一世的澎湃，用白色涂满黑墙。 随地听经典，此刻唯你相伴。